二连证。 记忆，一种打破时间局限的插叙影像，牵引着时光荏苒的思想印记，记录眼中的点滴虹彩，印刻属于未来回忆的定格瞬间，主张你的个性路径。恰是晚间的怅然时段，呼吸声音世界中的随行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 FM 九八六再度灵动发声，驾乘中的随行体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Taste and fashion here together. 收听全新声音，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FM 九八六，精彩随行期待。 生肖十二年是一个轮回，我们刚刚告别了猴年，迎来了鸡年。不仅辞旧迎新为我们迎来了洋洋喜气，而且鸡的谐音就是吉祥的吉，所以2017年一定会是个吉年。 FM 九八六主持人贾月恭祝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新春快乐，吉祥如意。 每个人心底都会有几首老歌，它们旋律优美，经久不衰，或记载着某些事，或牵扯到某些人。那些美妙的音符，就像是一部时光机器，带我们穿梭在时光的隧道里。FM 九八六，乐听经典。感受音乐，品味人生。 听众朋友，感谢您将调频锁定在 FM 九八六，收听乐听经典，我是主持人贾月。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为大家盘点的是1985年和1986年这两年的春晚当中的一些经典的歌曲。首先呢，在节目上半时段，先来听听85年的一些经典的好歌。1985年这年的春晚呢，导演对它的表现形式做了一个大胆的尝试，把春晚的舞台搬到了北京工人体育馆。而本届春晚的主持人服装也有了很大的变化，女主持人穿上了洋气的套装裙，而男主持人也穿上了红衬衣、白西装，显现了时代的进步，也都是那一年的流行元素。而在这一年呢，也是中央电视台直播春节联欢晚会的第三个年头了，所有的中国人呢都以极大的热情欢迎和接受了春晚的出现。首先呢，我们就来听一听由吕念祖为电视连续剧《霍元甲》演唱的主题曲《万里长城永不倒》，当时呢这首歌也是在国内风靡了一时。 为俗与隐扬，人家叫气人性，开口叫吧，高声叫吧，这里是全国界兵，历来强盗要侵入，最终必送命，万里长城永不倒。 秀丽叶彩风铃，为我国家那场烟飞，冲开月路挥手上吧，要致力国家中兴，气扬国号再遭践踏，这谁知 接下来放出的这首歌呢，叫做《谁知我心》，它依然是来自于《霍元甲》这部电视剧当中的一首插曲。最早呢是流行在华人中间，通过1985年在央视春晚上吕念祖和李智秀的联袂演唱，又使得这首歌更加的广为传唱。 风远飘，前面远望路遥遥， 人生必须奋斗，烦恼怎会少， 同苦与甘，谁管甘苦知多少？ 如今身边有你，谁理会前路无像恶笑？ 最凄楚是世间把我错认，唯独你真正明白我。 黑暗尽头是天晓， 谁知我心？ 难道我从未？ 难得此生有你，童年富艺难应共照料。最凄楚是世间把我错认，唯独你真正明白我。 黑暗尽头是天晓， 谁知我心？ 难道我终未明了？ 难得此生有你，童年富艺难应共照 我们现在耳边听到的这首歌是创作于1981年的《祖国慈祥的母亲》，它的风格朴实自然，品味高雅，可以说是中国乐坛一朵亮丽的花朵。它以倾诉般的旋律写出了感人的爱国情怀。这首歌呢，在1985年春晚上是由张建一来演唱的，但是我没有找到这个原版，所以呢，为大家送上的会是杨洪基演唱的一版，一起来听。 谁怪自己的母亲用那滚烫的赤子心灵，亲爱的祖国， 闪光的美妙青春。谁不爱自己的母亲，用那闪光的美妙青春。亲爱的祖国，慈祥的母亲，蓝天大海出门着忠诚，我们对 在1985年的央视春晚上，汪明荃来到了这个舞台上，演唱了三首歌，问候你朋友、万里长城万里长和家乡这三首歌。不过这三首歌呀，都没有那首万水千山总是情让大家记忆深刻。而在同年的春晚上，他的这首代表作呢，是由董岱来演唱的。不过我们马上要听到的还是汪明荃的原唱版本，一起来听。看这首万水千山总是情是一首粤语歌哈，但是呢在大陆的流行度啊却是非常高的。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呢非常的朴实无华，它来自房清华带来的一首小草。房清华其实更多的应该算是一个影视剧演员，他从1970年就在南京军区前线话剧团、歌剧团、歌舞团从艺至今。1985年呢也是他唯一上的一次春晚，演唱了《小草》和《欢腾的小路》这两首歌。马上我们就会听到他在1985年央视春晚上演唱的一首《小草》。 没有花香，没有树高，我是一棵无人知道的小草，从不寂寞，从不烦恼，你看我的伙伴遍及天涯海角。 在1985年春晚上，齐道和84年《我的中国心》同样作用的还有一首歌，就是《龙的传人》。当时在晚会上演唱这首歌的人呢，是美国首位华裔市长、医学博士侨领黄锦波。黄锦波曾经说过，美国呢是自己的养母，而中国是自己的生母，而自己呢就是龙的传人，身上流着炎黄子孙的血液。他说1985年接受中国官方对他的邀请来参加央视春晚，并演唱《龙的传人》这首歌，让他对祖国的感情更加的深厚，可以说是这首歌改变了他的一生。我们接下来呢就会听到非常珍贵的85年春晚黄锦波的演唱原声。 长江水，水不成。 西龙的军人，日落照地下我成长，成长以后西龙的军人，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永永远远西龙的军人。 请在家里看电视的中国同胞，请在这里的观众跟我一起唱龙的传人。 八年的里一个夜举遍前世的深夜里，长袍轻袖睡了里 听到的是黄景波带来的一首《龙的传人》，可能他的发音并不是特别的准确，而且有些紧张。黄景波说，当时他只是以为这是一个小聚会，没想到现场听说有上亿的观众可以收看，然后心里就有点紧张了。不过啊，这一点都不影响这首歌打动亿万炎黄子孙的心。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一首歌呢，叫做《十五的月亮》。有人说这首歌呢，也是1985年春节联欢晚会上最受欢迎或者说是最有影响力的一首歌了。晚上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这首《十五的月亮》，来自董文华。

听众朋友，感谢您将调频依然锁定在 FM 九八六，收听由贾悦带来的《乐听经典》下半时段的节目。在今天节目下半时段的时候呢，我们将会继续为您带来1986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部分精彩的经典歌曲。刚刚我们听到的下半时段第一首歌呢，来自于殷秀梅，是她带来的一首《祖国啊，我永远热爱你》。随着春晚的举办越来越有经验，知名度、影响力都在不断的扩大，因此节目也变得更加的丰富起来。继续来听好歌。在1986年，歌手苏小明登上了央视春晚的舞台，为我们带来了两首歌曲，一首是《我要回到家乡去》，另外一首呢，就是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他的代表作《军港之夜》了。马上就一起来听听。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这首歌是程方圆带来的一首《我多想》，它是以一种非常轻松的感觉唱出的，而且在当时一位女歌手拿着吉他自弹自唱这样的形式也是不多见的，因此这首好歌《我多想》也是在这届春晚之后立刻就风靡了全国。 在那湖水中铺下绣影， 在1986年，香港歌手张德兰应中央电视台的邀请，在一年一度的春节联欢晚会上演唱了《春光美》和《祝福歌》这两首歌，这也算是他歌唱生涯当中的一件大事了。借此，他在祖国大陆得以扬名。他美妙的歌声和端庄秀丽又不失活泼大方的台风，瞬间征服了亿万祖国大陆观众，大大提高了他的知名度。而我们接下来要听的这首《春光美》呢，也借此传遍了大江南北，成为当年最流行的歌曲之一。马上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这首《春光美》。这首歌呢，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首歌。 说着那冬天，在冬天的山地，露出春的神迹。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86 正在播出的乐听经典下半时段的节目，我是主持人贾悦。接下来呢，我们会听到1986年春节联欢晚会上演唱过的一首新疆民歌《阿拉木汗》。这首呢，其实应该算作是歌舞曲，一般呢是以双人边歌边舞这样的一种形式来赞美像鲜花般美丽的阿拉木汗。整首歌曲呢，采用一问一答的这种表现形式，使得歌曲的风格非常的活跃，而且很风趣。在这届春晚上，是由香港歌手姜桦来演唱的。 而接下来我为您安排的呢，会是老一辈歌唱艺术家胡松华带来的演唱版本，一起欣赏。我们听到的是胡松华带来的一首《阿拉木汗》。其实在1986年的央视春晚上，这首歌呢是由香港的歌唱艺术家姜桦来演唱的。他除了带来了这首《阿拉木汗》之外呢，还带来了一首叫做《燕子》的歌，是一首哈萨克民族的歌曲。姜桦本人呢是香港的一位非常了不起的歌唱艺术家，他的演出极富有感染力。在1986年春节联欢晚会上，他的一首《燕子》一唱就赢得了观众们的认可。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这首叫做《燕子》的歌。在每年的春节联欢晚会当中呢，很多的作品都是翻唱作品，而且有一些作品啊非常经典的就会不止一次的被演绎。比如说电影《上甘岭》的插曲《我的祖国》，就在1984年的时候被香港歌手奚秀兰演绎过。而在1986年呢， 彭丽媛在晚会一开始的歌曲联唱当中呢，也演唱了这首歌。马上我们就会听到由彭丽媛演唱的一首《我的祖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六正在播出的《乐听经典》节目，我是主持人贾悦。在今天节目马上就要结束的时候呢，为您送上1986年央视春晚上刘晓庆送上的一首四川民歌《太阳出来喜洋洋》，也希望您能够喜欢今天贾悦为您所做的这些歌曲的安排。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继续为您盘点1987和1988年这两年的央视春晚当中的一些经典的歌曲。请您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锁定 FM 九八六。 飘起扁担，啷啷车，光车，上山岗啊，